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，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8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英宗意识到石亨权倾朝野，威胁极大，便想借锦衣卫之手除掉石亨。这时候机会来了。天顺3年年中，北方鞑靼、博莱部来京进宫。当他们觐见英宗时，恰好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石彪。这石彪在战场上勇猛无比，屡建军功，在北方多次打败博莱部。一见到他，博莱部来使纷纷下跪，大呼石王。石彪一介武夫，哪懂重兵在握，须防君主猜忌的道理，一时面露得意之色。英宗看在眼中，心中更觉一日不除石家，皇位便不可安坐。陆稿揣摩到英宗的心思，便着手打击石家。恰好石彪为了可以亲自管理石家在大同一带的产业，便怂恿一般大同乡绅来京向皇上请求留他常驻大同。此事被陆稿侦破，便将欺君之罪安在石彪身上，使英宗有借口将其下狱。7月，陆稿亲往大同，将石彪手下共76人逮捕，并且押解回京。8月初1，把这些人投入锦衣卫的监狱，由门达来审讯。石彪一贯居功自傲，为所欲为，其所犯强奸民女、私议军事、侮辱藩王、收纳贿赂等事发。接着陆稿便将矛头对准石亨本人。10月28，六科13道弹劾石亨恃宠作奸、窃弄国法、招权纳贿、冒功诈官、侵占官地、役使官军，罪大恶极。英宗于是借机褫夺石亨兵权，令其不得再参与朝政，至此石家已然失势。12月初3， 英宗在单独召见李贤，讨论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等人夺门迎驾旧事。李贤郑重其事地说， 迎驾可以，但怎可以夺门二字以示后人？景泰不讳，陛下理当复位，天命人心无有不顺，何必夺门？何况皇宫之门岂可言夺？言夺门者，无非欲彰显其功耳。 英宗这次深以为然，下令今后奏章之中禁用夺门二字。石亨虽已失去势力，但是陆稿不将他置于死地不罢休。天顺四年元月25，陆稿将其侦查所得上奏英宗，说石亨对皇上怨恨深，借光禄寺失火诅咒朝廷，并且有不轨之谋。其实那不过是失去势力的石亨在家中发的几句牢骚话，却被陆稿无限隐身，为他安造罪名而已。英宗借势将陆稿奏章交廷议，此时石亨已是墙倒众人推，众臣一致说石亨罪不可恕，石亨被下狱。陆稿指使下属不断折磨石亨，他不久便死于狱中。随后石亨侄子石彪被问斩，从此权倾一时的石家被灭掉了。天顺四年7月13，英宗脚病犯了，没有办法行走，一向勤政的他卧床不能上朝，直至7月20才在内侍搀扶下勉强在文华殿接见了几位内阁大学士及六部尚书。这时太子才知道父亲身体并不如原来想象那般强健了。当晚同万贞儿议论起这件事，万贞儿口中安慰太子，但心中却想，若此时皇上不讳，有太后在，皇位非朱见深莫属，心中便盼望太后长命百岁，眷顾他的爱孙。两个人说着话，万贞儿见时辰晚了，次日还要读书，便命宫女备水为太子沐浴。宫女们将剔红描金龙凤纹浴盆放好热水，在旁边备好一桶烫水，便退了出去。万贞儿先脱去宫女外衫，只留中衣。太子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官帽椅上，万贞儿蹲下为太子除去履袜，再为太子除去长服，这才领着穿着中衣的太子进到连着寝室的沐浴间。到了浴盆旁边，试好盆中水之凉热，万贞儿为太子除去中衣，拔去发簪，扶着太子迈入浴盆躺下。万贞儿坐在矮物上，先用小巾在水中将太子浑身上下擦拭一遍，然后太子便往上坐起来。万贞儿轻轻地将皂角抹在太子的头上，太子便听到从小每次都能听到的四个字，闭紧双目。万贞儿将他的头发揉搓一番，再用中巾来回蘸着浴盆中的水将头上皂角冲洗干净，然后再用一条干小巾将太子面上眼角处的水珠给擦干。此时太子又听到两个字，好了。太子便睁开眼，依次伸出四肢，万贞儿用皂角为他洗涤。沐浴完毕， 万贞儿用大巾为太子擦干，换上干净的中衣，将他送到床上，然后自己再洗。按理说，宫女怎可同太子共用一只浴盆呢？但当初宫外五年，那个地方仅有破旧的浴盆一只，二人共用早已习惯，甚至有时万贞儿就着太子用过的水再加些烫水沐浴也不显见，两个人亲密无间，于此细微之处可见。万贞儿沐浴完毕，换好中衣，来到太子榻上为他抚摸后背，到他入睡方回外间。近来太子内心越发愿意同贞儿肌肤相亲了，不时将头依在万贞儿的怀中，两个人相拥时，万贞儿也不再觉得太子是个孩童。太子对万贞儿所生爱意乃自然而然，但是他对万贞儿之爱却有一个敬字，对于万贞儿之情还有个恩字。这敬之爱，恩之情，是他不愿也不敢逆万贞儿之意而任性而为。 林荫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石亨被灭，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三去其二，余下曹吉祥也是势单力薄，若不再追究，整件事情便大可如此这般过去。但是颇具酷吏天性的陆稿，不将人整得家破人亡，哪儿肯罢休？他早将曹吉祥的提携之恩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天顺五年，他对曹吉祥及其夺门后被封为昭武伯的四子曹钦，被封为都督的侄子曹炫、曹铎、曹玄等步步紧逼，刺探侦查。曹家本多有不法，哪儿禁得住锦衣卫收证查据啊？陆稿不断地将侦缉而来的曹吉祥一族冒功请赏、霸占民田的证据报作皇上。英宗赏识陆稿行事，便盛赞他大义灭亲，这使陆稿更加不遗余力。眼见陆稿如此心狠手毒、恩将仇报，曹家对陆稿恨之入骨。紫禁城外西北司礼监内，院中白色玉兰花盛开，在春风之下，院墙之前微微摆动着。玉兰之洁，院墙之清，其虽美丽，却来得有些肃穆。曹吉祥单独坐于大堂之上，院门口只有罗子立一人。春光明媚，无法排解曹吉祥沉重的心境，他垂手沉思。石亨一门被灭，皇上下狱，不得再提夺门二字。这分明是说，当初我等冒被灭九族之险夺门迎驾，属无功之举。这些年我等以夺门有功而获封赏荣耀，既然已无功可言，以获功名迟早将被褫夺。若仅仅褫夺功名，那倒也罢了，最怕的是加之以罪，落个石亨一般的下场。这曹吉祥虽为宦官，但与内宫那般皮肉光滑的中官不同，他一生荣耀除夺门之变所得外，其余是靠骑在马背上的军功。正统初年滇南陆川平免军民宣慰使司任发叛乱，数年间朝廷先后发兵数十万讨伐，三次陆川之役曹吉祥任监军， 在当地斩杀无数，大显军事才干。正统九年，英宗派陈国公朱勇率兵20万征讨蒙古兀良哈，其中兴安伯徐亨同曹吉祥率其中一支出刘家口，大破敌军。正统13年，曹吉祥又率军参加平定福建邓茂七之役。曹吉祥不通文墨，但勇猛善战。当鹿镐套在他身上的法网日渐拉紧的时候，曹吉祥并不甘心束手待毙。还有皇上近日下旨命夺门之变后冒功请赏者向朝廷自首。过去在外征战，曹吉祥将投降过来的蒙汉勇士收归家中做家丁，算来也有2000之众。夺门之后，虽然这些军士大多没有曾参与夺门，但是曹吉祥曾为他们在皇上面前冒功请封领赏。此次圣谕又是对曹吉祥而来，那鹿镐必定早已是证据在手，置之不理不行。若命他们去自首，那岂不承认曹吉祥自己欺骗皇上了？就算皇上饶恕他了，那鹿镐怎肯罢休？此时听见外面传来罗子立向四子曹钦问候的声音。曹钦生得高大魁梧，同曹吉祥一样勇猛过人，他参与夺门之变，被英宗授昭武伯爵位。曹钦大步迈进大堂，曹吉祥示意他坐下。 父亲愁容满面，身体无恙吧？ 曹吉祥摇了摇头道： 啊，身体尚可，只是想到皇上重登大位那时，事无巨细，皆同我有所商量。现如今我在宫中，已许久不被皇上召见。 皇上现在不认我们当时冒死夺门迎驾有功，难道当初不迎驾，方才有功？曹钦不听则已，一听便是满腔怒火。哼，迎驾无功，若不是父亲迎驾，那景泰崩时候继承大位的或是皇子或是襄王，哪有他的份儿？今时大位坐稳，便藏良弓烹走狗，与当年刘邦何异？ 皇上下诏要迎驾时所谓冒功者自首，吾儿将如何处置？ 哎，随便送几个人应付而已。 应付得了今日，明日又将如何？如此下去，皇上那里交不了差，鹿镐纳斯又步步紧逼，如今我在宫中日日夜夜如坐针毡呐。 曹钦气愤地说： 哼，平生我最恨忘恩负义之人，今日不是我曹家有负圣上，而是他圣上负我曹家。 那鹿镐当年也是备受父亲提携，今时却恩将仇报，派遣锦衣卫四处侦缉曹家之事，罗列证据。哼，我恨不得一刀砍了他。 当年我率领大军四处征讨，战无不胜，何等威武，想不到今日并被鹿镐这等小人折磨，着实客气。 曹钦压低了声音说： 父亲，我今日常常思索，既然圣上如此昏聩，专用鹿镐、门达等小人残杀夺门功臣，不如起我府中数千精兵杀入皇宫，当年夺门不过千余人便可成事，只要时机把握得当，今时为何不可？ 曹吉祥一听大惊， 败则可是要担灭九族之罪呀。 孩儿怎又不知，不过二度起兵夺门尚有生机，坐等石家便是前车之鉴。听到这话，曹吉祥陷入了沉思。当日见过曹吉祥后，曹钦回到府中便谋划二次夺门兵变。这曹钦同曹吉祥一样勇猛有余，但不通文墨。他闭门问起府中门客亲信冯毅道，这自古有无宦官子弟做皇帝的？ 当然有， 你本家曹氏三国时魏武帝曹孟德便是宦官曹腾后人，登基成为天子啊。听到史上著名的曹操便是宦官之后，曹钦心中十分喜悦，便动了杀绝忘恩负义的英宗全族，自己取而代之的念头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曹吉祥和曹钦将会如何谋划造反之事呢？皇太子又为什么被牵涉其中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读有趣的历史，寻隐秘的学问。北京故事广播，读史有学问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历坛之间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节目也已接近尾声。读史有学问，畅行天地间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 紫藤花，迎风行事日